全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

彩妆， 心笑如平花，你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继续。My darling, I'm singing， 突然的好想念你，擦不掉你全的身影，真的孤单的梦里那个你。I'm singing， 突然的好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深情的任性，所以用 I'm melting， 写了封信给你，减肥的距离加了个三色精，你知道他的话语。先让你，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、oh, 我带着爱深情的任性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好想念你，猜不过无间的身影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好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深情的任性，马德里简单是你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，不可思议，我不再想问你的风景，我不再想问你的背景， 双眼茫茫晨曦，窗外阳光将你唤醒，想象着重复着忙碌着是生活，想象着重复着不确着是自己，时光飞逝，黄昏降临，只有霓虹不眠不息，奔跑着挣脱着麻木着是生活，奔跑着挣脱着麻木着是自己，哦，那就这样开始吧，开始唱，开始跳，开始笑，开始奔跑，那些虚伪的冷漠的喧闹的全部死掉，

了解到自己存在